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70集。迟志涵的脸又红了一些，齐城那边已经签好了协议，走过来坐好，伸手就拉住了他的手，手心仍然是干燥的，温度仍然很高。迟志涵低头，把眼底的焦躁细细藏好。 你比你大哥出息，刚才我让你大哥在我死前找个老婆让我安心， 嘿，这小子直接跟我说，如果我死了，他打算找个男的。哼，从小喜欢盯着女人胸看的人，现在跟我说要找个男的。哼。 迟志涵的头就没敢再抬起来。 他打算找个35岁以上的。 齐城跟着笑，语气听起来特别平常，一点沙哑感都没有。 全家就他一个科学家，结果只有他信了诅咒的事儿吗？ 齐爷爷简直要被气笑。 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哪儿去了呀？ 爷爷，遗嘱您是不是最好再考虑一下？ 他签字的时候才知道，遗嘱不只是4%的股份，还有2大块这2年年利润超过300%的造船零件部门，都一并划到了他这边。所以也难怪素来小打小闹不敢太出格的顾家，现在连一个濒死的老人都不打算放过了。值钱的，能把控主权的，爷爷一个都没丢。齐爷爷摇了摇头。 老顾的这个儿子呀，真不是我偏见啊，这小三儿生出来的孩子真很少看到能有大局观的，这么多年被有心人牵着鼻子走，当了那么久的出头鸟，现在居然打算找些交通不便的村子开化工厂，排污都不能达标的那种害人黑心肠啊。 齐爷爷只说了一句话，就成功让齐城咽下了后面打算推辞的话。 为了发家，我承认我也做过违背良心的事，但是这种事绝对不能做呀。化工厂正常排污利润小，他太贪心，提交给集团的盈利比要实现了，那害的是几代人呢，这要是做了，我下去了哪有脸面对列祖列宗啊。 齐城沉默，迟志涵捏了捏他的手。齐爷爷看着齐城， 宁宁撑了这么多年，主控权一点都没有交出去，但是你也知道，过刚易折，他得罪的人太多，一旦下位了，这后果我完全不敢想。你和齐鹏呢，都不是做生意的料，我走了以后啊，就把长青长明叫回来吧。长青在俄罗斯那些生意该停也都停了，一个大男人倒腾点酒，赚那么点钱，天天给我发照片嘚瑟。长明呢，虽然重新结婚有了家庭孩子，但到底是宁宁的亲爸爸。宁宁这一天到晚装孤儿也不是个事儿啊。这事儿我跟齐鹏也提过，跟你再提一次。集团可以找职业经理人，让宁宁放权，让他可以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切记一条，老顾那个儿子用不得，和他一条线的那拨人也一样用不得。如果哪天我们齐家真的被人给阴下去了，你们都给我把自己的事情停了。 团结一点，该把人弄多惨就把他弄多惨，做任何决断之前都要记得先问问你们自己的良心，如果哪个齐家人变成了老顾家孩子那样，自觉一点啊，自己改了姓就当我们齐家没有这样的种。 齐成点头，病房里的气氛和迟志涵想象中的相差太多了，没有哭哭啼啼恋恋不舍，老人也没有神志昏迷气若游丝，爷孙两个人一个躺着一个坐着，聊的都是公事。迟志涵有些后悔，一开始因为齐宁的态度对齐家排斥的太厉害，导致他对齐城的家人了解度几乎为零，他不知道齐爷爷说的顾家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老人临终了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四处打点的只有孙子孙女。和齐城一起在小洋房与世隔绝，于是他也真的忘记了齐城也是齐家的一份子。齐城如果没有生病，和他的世界距离远到天涯海角。 你的病这几年变得多严重，齐鹏一直瞒着我，但是你也知道，小赵呢是我晚辈，差点认作干儿子的人，他不可能瞒得住我。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你会自杀，我们家的孩子打仗打输的有，但是投降的人一个都没有啊。 齐爷爷说的骄傲了，喘了两口气平息了一下。 我的葬礼呢你不用来了。 齐城抬头想说什么，又被齐爷爷挥挥手阻止了。齐爷爷始终是微笑着的。 哎呀，人都死了，烧个肉身而已，不用特意跑一趟啊。头七的时候对着东北方向给我烧点吃的，烧点纸钱，以后逢年过节也一样就行啊。哎呀，爷爷累了也老了，一个人过得太久，偶尔呢也会想想你奶奶，现在年纪大了，你奶奶长什么样啊都快忘了。 齐爷爷叹口气抬手似乎想拉住齐城的手，抬到一半放了下来。齐城上身前倾，主动握住了齐爷爷的手。齐爷爷怔住，咧开嘴笑，伸出另外一只手拍了拍齐城的手背。 罢了，最后一次了，痛也忍着吧啊。 齐爷爷又拍了拍齐城的手背。 这么多年了你还怪爷爷吗？ 齐城摇头，抿着嘴摇得很用力。他知道爷爷说什么。他社恐症状几乎恢复的那年，正好是爷爷65岁寿辰，因为孙子久病初愈，兴奋不已的齐旺达带着刚刚恢复的齐城四处见客。最终因为压力过大，齐城当天就病发了。因为是复发，他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最终不可收拾。这次复发让齐城在小洋房里一住10年，这是齐旺达和儿子齐长青之间最深的隔阂，也是齐长青后来去了俄罗斯的导火线。那一年之后，齐家开始出现崩裂的征兆，齐城其实都知道，只是当时已经无能为力。齐爷爷说完这些之后陷入沉默，齐城也低着头，两人的手都瘦骨嶙峋，手背青紫，交握的画面让迟志涵心中酸涩得一塌糊涂。按照齐宁的计划，他们只剩下15分钟， 齐城五分钟后就要站起身，走到窗前让记者拍照，然后他带着他回家。可齐城现在表情平静，和齐爷爷交握的手一动不动，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迟志涵不安地挪了一下身体，椅子因为他的动作滑到大理石地板，在安静的病房里发出了很刺耳的声音。齐城抬头看了迟志涵一眼，嘴角带着笑。迟志涵就这样被冰冻住了，感觉到齐爷爷似乎笑着说了他什么，齐城也跟着微笑。不对劲，齐城很聪明，他有主见，冷静，并且有计划，这一点迟志涵在一次次的意外中已经深有体会。但是迟志涵以为作为病人，齐城主见再大也会有个度，比如他几乎没有看到过齐城反对齐鹏和齐宁的时候，在他们面前齐城大部分时候表现得像是未成年的弟弟，由着他们安排所有的事情，他只负责听话的配合照做。所以迟志涵根本没有想过今天晚上自己会没有办法在混乱发生前把齐城拉出后门这个可能性，齐宁和齐鹏也没想过，所有人都没有把在陌生的环境中站都站不稳的齐城当成一个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也都没有想过齐城居然有他自己的计划。现在回想起来，齐宁的那一连串交代让齐城真正点头答应的几乎没有。迟志涵这下真的开始慌。 齐城， 迟志涵拽住齐城的衣角，不知道他有什么计划，只知道现在看起来像一个正常人的齐城太陌生，一触即发的陌生。尤其是现在，齐城只是看了他一眼，紧握他的手，在齐爷爷戏谑的眼神下摸了摸他的头发。 放心，你总要学会相信我的。 看戏的齐爷爷大笑，又是一阵剧烈咳嗽。迟志涵被齐城这样的眼神和齐爷爷的咳嗽弄得手足无措，慌乱之中脑子里只剩下三个大字，完蛋了。对齐城这个计划知情的人似乎只有齐爷爷，两人一直聊着公事，偶尔聊聊齐城的治疗情况，完全无视一分一秒过去的时间以及外面突然开始嘈杂的吵闹声。齐城眼底有前所未有的镇定，他甚至游刃有余地和迟志涵十指交缠，指腹轻轻安抚地摸着他的手背，虽然指腹的温度高到迟志涵开始掩饰不住的焦躁。门被人群踹开的那一瞬间，迟志涵想的是家里的退热贴够不够，齐城现在嗓子没哑，神志清醒，所以哪怕是高烧应该也不会太严重，毕竟这是他爷爷，毕竟这是他们最后一面。为了这个，迟志涵甚至有些感激这些特效药，能让他终于如愿以偿地送爷爷最后一程，能让他站在自己的身前挡住了自己和爷爷被闯进来的人群和闪光灯肆虐的视线。跟着人群一起进来的齐鹏几乎傻了，甚至松开了一直拽着的胖子的手，他没料到齐城还在。刚才齐宁用他能随时把人气死的特质又成功制住了顾胖子十分钟，将近五十分钟的时间齐城居然还没走。跟着顾胖子闯进来的还有六七个拿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对着齐城这个常年活跃在猜测中却从来没有见过真人的传奇人物，记者们疯狂的几乎失去理智，甚至忘记了领着他们进来的传说中可能会是齐家二把手继任者的顾总。闪光灯闪烁的频率让迟志涵眼前都是黑色的阴影，他拉了拉挡在他前面的齐城的手，在一片嘈杂声中踮起脚贴着他的耳朵问， 你还能再吃几片药？ 齐城早就已经计划好了今天的一切，迟志涵所能做的就只有在他身边 手里握着他的药，盯着他的每一个微表情，守着他每一个可能倒下的方向。齐城在打一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仗，而他池之涵绝对不能成为拖他后腿的那一个。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